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是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的上堂時間，大家好，我是豪輝。咁啊，直播室入面咧，仲有我哋嘅主講導師，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 今堂咧又麻煩你咧同我哋上堂啦。嗱，咁啊，承接上一堂咧，咁我哋就講到 Miles Davis 啦，咁就賣咗一個關子嘅，咁就講緊咧佢一隻嘅舉世成名嘅專輯啊，就係 Kind of。Brew， 今堂咧就同大家咧去揭曉啦，同埋咧去詳細啲了解多啲咧呢一專輯咧有咩咁厲害。先從一啲基本資料開始先啦 ，Alan。咁啊，呢一碟可能係幾時寫成啊？咁樣佢嘅出發點啊，佢嘅動機啊係咩咧？ 嗱，呢一碟咧就Kind of Blue 啦。咁其實咧就係1959年咧錄嘅，咁就分咗兩日錄。 係。 咁咧，我亦都先講少少特別嘅嘢俾大家聽啦。即係嗱，我哋如果呢隻碟我好建議大家買嘅， 係 咁買嘅時候咧，可能咧要買個好啲嘅 version。 係 嗱，咩意思咧？其實咧，佢有一個 complete version， 即係完整嘅 version 嘅，就係咧，其實咧，佢錄咗一扎歌就叫 Kind of Blue 啦，你亦都錄咗另外一邊嘅歌咧，即係一啲冇放出去佢。正宗嗰隻專輯裏面嘅歌嘅， 係 係啦，咁嗰啲都會放埋喺呢個 complete version 度嘅。而我認為咧，嗰扎歌都好緊要嘅， 係 係啊，都係啲非常之好嘅歌，咁有一啲 standards 喺裏面嘅，咁亦都可以聽下。咁嗱，呢隻碟究竟有幾犀利先？嗱，首先咧，講下啲人腳啦。咁咧有 Miles Davis 嘅以前嘅樂手啦，咁譬如有 John Coltrane 啦。咁亦都有一個 Cannonball Adderley， 都係一個 saxophone 手，不過 alto saxophone。咁有 Paul Chambers 啦，都係之前嘅用嘅樂手啦。咁有一個新嘅鼓手叫 Jimmy Cobb， 同埋咧有一個佢最中意嘅鋼琴手，佢曾經講為 係 就係叫 Bill Evans。亦都有另外一位鋼琴手 Winton Kelly 喺裏面嘅、 哦，兩位鋼琴手 係啦。咁陣間講點解咯 ？OK， 好啦。咁呢一隻碟咧出咗之後咧，其實就非常之受歡迎，同埋係影響後世得好緊要。 係 咁，因為佢哋咧就嗱好聽啊，唔再講啦。同埋咧，佢做咗一樣嘢，就介紹咗一樣嘢俾大家，就係 Modal Jazz。 係 嗱 ，Modal Jazz 即係乜嘢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聽過 Miles Davis 嘅歌啦，就 So What 呢首歌。嗱，咁呢一隻歌就係一個 Modal Jazz 嘅例子啦。 係，好簡單噶嘛，你話？ 係啦，冇錯啦，啊有聽書喎。 係 啦，好簡單嘅和弦，咁就可以做到一首歌出嚟。 係啊， 咁有個旋律上高咁。呢、這個 Modal Jazz 咧，其實係咪喺呢隻碟裡面有咧？其實唔係嘅。其實 Miles Davis 之前已經有一啲 Modal Jazz 嘅例子啦，不過就上一年，即係佢依家就1959啦呢隻碟，咁佢1958年咧，其實咧就已經有一隻歌咧叫 Milestones， 係 就已經係 Modal Jazz 嘅例子嚟。 係， 咁但係呢一隻碟就由頭到尾，我可以講係由頭到尾每一隻歌咧都係即係差唔多完美嘅。 係。 係啦，而嗰個 Jimmy Cobb 啦，即係嗰個鼓手啦，就曾經喺訪問度直頭話呢兩日嘅 recording session 啦，呢兩日嘅錄音啦，佢覺得咧就好似去咗天堂一樣， 好高嘅評價。 係啦，咁當然佢自己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鼓手，即係佢都咁講，佢認為係即係好少有咁好嘅 section 嘅。 咁即係話呢個專輯出名嘅地方就在於好聽啦，佢嘅樂手啦，同埋咧好有 Miles Davis 佢嘅風格啊，係咪可以咁講咧？ 啊，係啊，但係亦都係一啲有一啲創新嘅嘢裏面。 係係 係啊，咁亦都影響到我哋好大。咁而嗰陣時咧。亦都有少少故事啦，即係譬如Coltrane 啦，即係個 saxophone 手啦，之前咧係俾 Miles Davis 炒咗嘅， 係 嗱點解咧？即係因為佢吸毒嘅問題，咁啊成日就唔出現啊，咁喺啲演出度就又遲到唔出現咁，咁 Miles Davis 就嬲嘅就炒咗佢，咁但係後屘咧Coltrane 就即係戒甩咗， 係改過自新， 改過自新啦。 咁然後呢 Mark Stevenson 請返佢返嚟。 咁即係佢都即係欣賞呢位樂手嘅。 我絕對欣賞 ,Mark Stevenson 都講過，即係喺啲訪問度都話佢差唔多每晚都聽佢。 OK， 好啊。嗱咁啊，即係出咗之後啦，就有好大嘅回響啦，咁樣。咁啊，錄音嘅過程入面啦，或者佢哋去演出嘅過程當中啦，又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故事呢？ 嗱，非常之多啊。嗱，呢一碟咧，嗱，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講一講嘅就係 Bill Evans。 係。 嗱 ，Bill Evans 一個即係聽彈鋼琴啊，實聽過噶啦。Bill Evans 一個好出名嘅鋼琴手啦。咁但係呢其實佢同 Miles Davis 嘅錄音呢就只有呢一隻碟嘅啫。 係。 咁佢之前呢都有同 Miles Davis 玩過一啲 show 啊，但唔多嘅。咁佢玩完之後啊，錄埋一隻碟啊，咁跟住佢就想自己出嚟就做一個 trio。 係。 係啦。咁而我哋之後如果我有機會講 Bill Evans， 我哋都會提到嘅。 係。 咁佢自己出嚟做一個 trio 呢，所以其實佢哋合作嘅機會呢就係得呢短短嘅呢幾個月嘅啫， 嗯哼， 係啦。咁但係點解嗰陣時佢會請咗 Bill Evans 咧？就因為佢聽咗 Bill Evans 嘅啱啱出嗰隻碟，咁佢就覺得哇非常之好喎、啊，佢好鍾意喎。 係。 咁甚至咧，佢咧就喺嗰隻碟裏面咧就有一首歌，就叫 Peace Peace。咁呢首就係 Bill Evans 咧，佢喺個錄音室度突然間想 warm up， 咁佢咧就自己彈起琴上嚟， 順勢就錄埋啦。 咁嗰個錄音師呢就好醒目地呢即刻撳咗個錄音掣， 係 咁然後呢佢就好自然咁樣去 improvise， 即係即興咗幾分鐘就變咗一首歌。咁佢完咗之後呢個錄音師就即刻叫佢喂你入返嚟聽下，好正喎呢隻歌。而呢一隻歌呢 Peace Peace 呢，你大家聽到佢開頭嗰個 intro 啦，即係嗰個前奏呢，其實呢就同 Miles Davis 嘅一隻歌係一模一樣嘅。 喔、哦。 係啦。而 Peace Peace 呢一隻歌呢其實喺 Kind of Blue 呢嘅前幾個月錄嘅啫。 係。 即係Miles Davis 係聽完 Peace Peace 之後呢就想用返佢呢個 idea， 就放喺 Kind of Blue 度。 喔、哦。即係 Miles Davis 都拎咗佢嘅 idea 嚟用。 所以 Miles Davis 呢都好想有 Bill Evans 呢就即係俾一啲佢嘅諗法啦，就喺佢呢一隻碟裏面啦、嗯，就特別咧，其實咧呢隻碟咧可以話係咧受 Bill Evans 影響最大。 咁佢應該好中意呢個即係鋼琴手啦， 非常之中意啊！咁所以其實咧就不如大家都聽一聽呢一首俾佢影響嘅歌啦，《Flamenco Sketches》。其實這個 session 呢都有啲尷尬 嘅。 係。點樣尷尬法呢，啱啱我哋咪提到兩個鋼琴手嘅。 係呀係呀。 係啦，咁其實呢有另外一個鋼琴手就是 Wynton Kelly 啦。 係。 咁其實呢一個鋼琴手呢都相當之出名，同埋佢成日都同 Miles Davis 合作嘅。 係。 咁呢佢呢就即係聽到 Miles Davis 叫佢就話喂你嚟錄音啦，咁。咁你知想當年嘅錄音就係咩都冇準備㗎嘛。 係唔準備㗎。 唔需要㗎啦，去到先至算㗎。 係。 係啊，咁佢就去到嗰個錄音室啦，咁佢就諗住話誒今日又錄音啦，咁就望住個鋼琴，咁佢就話咦點解 Bill Evans 會坐咗喺個鋼琴度嘅呢， 係 係啦，咁佢就好尷尬咁發生咩事啊，唔知咩事喎、啊、跟住 Miles Davis 就叫佢坐埋一邊， 係 咁然後呢成日嘅嗰個 session 呢 Bill Evans 呢就幾乎錄曬首歌， 啊，咁佢点啊？ 咁佢就淨係录咗一首嘅啫。 即係呢隻碟嘅录音入面佢就係出现过一首？ 係啊。 吓，咁惨。 咁佢係好惨㗎，咁其实错咗喺度㗎，所以其实 Miles Davis 呢都的确呢有好多人都话佢个人有问题㗎。 係,ok, 咁我可能佢就想精英求精啦，觉得即係可能呢一首就 Bill Evans 弹就可能好听啲咁样，我唔知啊，咁总之个结果就係咁样啦。,ok, 嗱咁啊先认识呢一隻嘅举世闻名嘅专辑啦 ,Kind of Blue 嚟到呢度先。下半部分呢 ,Alan 呢会带大家呢去听一啲嘅歌曲啦，同埋再了解多啲佢嘅故事嘅，呢个时候先去 All Around Jazz 先。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去做一下运动喎、哦，咁啊、听歌咧成日都坐喺度听噶嘛，咁但系我又谂啊，会唔会有啲即系做紧运动嘅时候都可以听咧？今次咧就想问一下 Alan 啦，如果我去跑步嘅时候啊，吓、会唔会都有首爵士乐可以帮到我咧？ 嗱、都可以嘅，嗱、不过咧我做运动啊成嘅话，嗱、虽然我好少啊， 系 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咧，我就中意听翻啲叫做刺激啲嘅嘢嘅， 系当然啦，系俾啲动力啊嘛， 系啦，有啲动力嘅。咁而我细个咧就好中意一个吉他手叫 Mike Stern 嘅，咁、我就即系听好多佢嘅歌啦。咁有一首歌佢写得好好啊，我觉得就叫啊 Chromosome 呢只歌咧就真系好。即係同佢嗰個名字都似啊，即係 chromaticism， 即係一個啲半音階啊， 係 係啦，有好多半音階喺裏面嘅，咁啊，然後就好多好快嘅旋律喺裏面啦，咁、而我覺得佢嘅即興都好勁， 係 咁啊，而且仲要係吉他聲又好型啊，因為佢唔係好傳統嘅爵士樂吉他聲， 係 係一啲比較搖滾啲啊 rock 啲嘅聲， 哎我中意喎 rock。 係啊，咁佢溝埋咁有少少，即係其實我哋即係俗稱嘅 fusion 啦， 係 jazz rock 少少啦，咁所以我嗰陣時洗過就好迷呢一啲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做運動啊，要啲興合合啲嘅音樂咧， 係啊，活力啲嘅 呢隻就啱啦。 OK， 好，即刻聽下呢一首歌先。 掌進課程 Jazz 視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 Jazz 視學 Jazz Talk 啊！嗱，咁啊，今堂咧就同大家咧去學啦 ，Miles Davis 嘅一隻好出名嘅專輯就係 Kind of Blue。嗱，咁啊，既然即係講到呢隻專輯咁勁啦，即係想介紹多啲呢隻碟入邊嘅歌俾大家聽噶嘛 ，Alan 交俾你啦。 好啊，嗱，其實裡面咧嗰啲歌咧好多隻都好特別嘅，嗱，譬如啱啱嗰隻 Flamenco Sketches 啦，除咗咧係用咗 Bill Evans 嘅嗰、那個Piece Piece 嘅 Intro， 即係嗰個前奏之外咧，其實咧佢仲用咗一個好特別嘅作曲方法，就係咧佢用一個咧五個 grouping 嘅音啊。即係其實咧，佢係咁樣嘅。佢嗰陣時嗰個 session 係佢大家就只要俾一個指引咧，佢就會轉去另一個 chord。 係。 俾一個指引又會轉去另一個 chord， 所以大家係望住大家咁樣玩。 係。 咁即係個 chord 玩幾耐咧，冇人知嘅。 嗯哼。 即係個 solo session 係可以你喺一個 chord 裡面好耐都得嘅。 係。 咁然後又可以好快走都得嘅。呢一種係好特別嘅演奏方法嚟嘅。 咁邊個俾指示啊？就係 Miles Davis。 就係、是、solo 嗰個人。 O K。 係啦，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 form。 係。 係啊，咁呢一隻歌係一個幾特別嘅例子啦。咁而但係佢又會有啲好傳統嘅歌喎，例如就係、是、Wynton Kelly 唯一一隻玩到嘅歌啦、就 Freddie Freeloader 啦。 係。 其實一隻 12 bar blues 嚟嘅啫。 係。 係啦，即係一隻好普通嘅 blues。咁所以呢一啲佢又會放喺裏面，所以呢一碟幾得意嘅，佢就係所有嘅 style 都有一啲喺裏面。 咁不如呢個時候啦，先聽一下呢一首 Freddie Freeloader 先，咁啊感受一下，即係呢隻碟入面咧都有啲嘅傳統氣息嘅。感受完傳統的感覺之後呢，咁啊當然啦，呢個碟應該唔止咁簡單嘅 ，Alan， 咁啊再介紹多啲俾大家。 好啊，嗱，首先要講一講咧，其實咧呢隻碟嘅 soloist 係 即係玩 solo 嘅人啦。咁我哋有三支腔，每一支腔都各有特色嘅。 係， 咁而 Miles Davis 先啦，咁佢自己咧就最破格嘅。即係大家都記得佢係 bebop 人嚟㗎嘛，起初係啦，但係佢唔係一個好勁嘅 bebop 嘅人，但係佢已經玩到咧好有自己風格， 係 即係已經係唔再好似以前咁樣要玩一啲好複雜嘅句子啊，佢就係吹一兩粒音，咁佢就覺得已經係夠㗎啦， 因為佢不斷進化緊啦， 係啦，佢反而越吹就越簡單，同埋係越嚟越即係叫做 melodic 啊，即係有旋律性啊。同埋就係玩好多嗰啲節拍嘅嘢，咁、 嗯、 所以佢其實已經係唔再 care， 究竟我要玩啲乜嘢嘅音喺裏面，係啊，就好有自己元素。咁而另外一個人咧，就係、是、John Coltrane 啦，佢、 嗯、 咧就係、是、Miles Davis 嘅相反， 係 佢就玩好多音，同埋係好複雜嘅句子， 係 咁，但係咧佢亦都唔係淨係 bebop， 佢會有自己嘅元素，同埋一啲佢自己叫練好嘅嘢。嗱，當我哋講 John Coltrane 嘅時候咧，我會再介紹多啲啊。 係係。 咁咧而剩翻嘅 soloist 咧就係、是、Cannonball Adderley 啦。喺三位 soloist 裏面咧，佢咧就係、是、最傳統嗰、那個。 嗯。 佢仍然咧係玩翻以前嗰種 bebop 嘅嗰種元素，所以其實咧講真，呢一隻碟裏面咧，唯一咧你即係如果問我嘅話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咧喺呢一個 session 裏面咧，就比較唔係好啱嘅人， 格格不入嘅。 有係啦，有啲唔同嘅，有啲格格不入嘅。咁因為大家就包括鋼琴手都係 Bill Evans， 都係一啲好前衛嘅樂手。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個 session 就會覺得啊，又會好似翻返去以前嗰啲歌咁，係、 嗯、 啦。咁但係點都好，佢仍然一個非常之好嘅 saxophone player。咁嗱，而喺呢集歌裏面咧，我都想大家聽到一首嘅，就係、是、叫 Blue in Green。 嗯 嗱 ，kind of blue 咧呢一隻碟咧，講到明係 blue。嗱 ，blue 咧就唔係 blues 喎，冇撈亂喎。 blues 係藍調音樂。 係啦，冇錯啦。但 blue 咧就真係唔開心個 blue 啊。 哦 ，OK。 或者藍色啦，但其實應該唔開心啦。 係係。 blue 啦，咁所以咧，佢嗰個 blue 咧係講緊呢隻碟嘅 mood。 係個情感。 係啦。 係唔開心嘅偏向。 或者唔一定唔開心嘅，就是、比較係憂鬱啲嘅。 係。 係啦。咁咧，而 Blue and Green 呢隻歌咧，我亦就覺得係有呢個感覺啦。 嗯。 我就好鍾意啦。嗱，咁感覺就係咁啦。有冇啲具體啲嘢講咧？有嘅，就係咩咧？佢十個巴長。嗱，十個巴咩意思咧？佢係即十個小節嘅。 咁咪好短？ 嗱，你覺得好啱啦。十個小節好短，同埋咧係好唔平均嘅。 係。 通常我哋咧以四個小節做單位，即係你起碼嗱 ，blues 十二個單位啦，十二個小節啦。咁就變咗三個四小節啦。 係。 咁一個正常嘅歌通常就四四四四，即係十六個小節啦。但係佢零零舍舍十個啊。 係。 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唔同 off off 地，即係怪怪地咁樣嘅。但係咧你又唔會覺得怪喎，因為真係作得好好。 係。 個頭頭尾尾又夾得好靚。而咧好多人都會覺得 Bill Evans 係有出過好多嘅幫手嘅呢隻歌裏面，咁所以其實係 Miles Davis 同 Bill Evans 一齊作嘅。 嗯哼。 但係咧 ，Miles Davis 咧就覺得係佢作嘅。 嗯哼。 咁而 Bill Evans 咧亦都好嬲，就係點解我個名唔喺嗰個作曲嗰欄度啊？係。咁所以咧，佢亦都即係因為呢件事都有啲唔開心嘅。 嗯哼。 嚇、啊！但係點都好啦，呢首歌我仍然係覺得係喺呢一碟裏面非常之重要嘅作品。Blue and green. 咁啱啱大家聽過幾首就好出名嘅歌啦，咁、其實另外呢首歌呢都非常出名㗎喎，就叫 All Blues。 係， 咁顧名思義就係一首 Blues 啦， 係， 咁即係一個藍調啦， 有 S 啦今次， 係啦，今次有 S 啦。咁但係呢呢一隻藍調有啲唔同喎，佢呢就同一般嘅 blues 有分別嘅，就係佢唔係四四啦， 係 佢係三四拍子啦， 係 咁，所以佢係數一二三一二三咁樣。 係， 而且另外一樣嘢特別嘅就係呢，佢呢攞咗個 bass 攞低音嘅大提琴呢，就做咗一個叫 riff， 即係一個句子仔出嚟， 係 就開咗個頭。咁而一句句子呢犀利嘅地方就係逢親有呢啲咩 riffs 啊，我哋叫做嘅嘢呢，就係我一聽到嗰個前奏呢，我就會即刻呢就諗起，哦，就知道佢玩咩歌啦。咁所以呢一隻歌 All Blues 呢，啲人一彈嗰個 bassline 呢，咁其實其他樂手呢就知道要玩咩歌。 嗱，今堂呢就同大家呢去認識咗 Miles Davis 嘅呢一隻碟啦， Kind of Blue。咁啊，相信呢即係仲有更加多嘅故事啦，即係值得去細心去研究同埋欣賞嘅地方呢，咁就即係留待俾大家去發掘啦。咁啊，希望都係嗰句啦，爵士學 Jazz Talk 呢能夠成為一個引子呢，帶俾大家一個興趣呀，等大家呢可以去搵多啲爵士樂去聽啦，去了解多啲嘅。咁啊，今堂呢先嚟到呢度，下一堂呢又會有新嘅爵士樂故事呢想送俾大家啦。咁啊，下一堂同樣時間再見，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 拜拜。